欢迎收听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番外篇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有声团队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玉姐听到响声跑进来，一见夏侯恋脸色清白，在那里干呕，大喊大叫地跑了出去。 夏侯叔吐了，夏侯叔有了，夏侯叔怀上了。 夏侯烈还没有吐明白，人就气得眼前一黑。一听这话，所有人都涌进屋来，连香看夏侯烈把中午吃的饭菜全都吐出来了，急得团团转，忙让妙珍去把谢青兰找回来。妙珍说不清什么症状，谢青兰火急火燎地回来，撩帘子一看夏侯恋躺在那儿脸色苍白的模样，心都凉了半截。谢金兰走上脚踏搭脉细诊，这三年跟着明月观诊，再加上自己读医书，谢金兰治病问诊也很有一套了。夏侯恋喝的补气养生的药方子有一半是他配的。妙珍站在边上淌眼泪， 夏侯叔叔又怎么了？ 玉姐心里也是忐忑起来，却还是说道：“ 是怀上了吧？我家医馆切记科来的病人都这样，来医馆一吐，回家就生一胖娃娃。 你傻不傻呀？” 妙珍泪眼朦胧：“ 夏侯叔叔是男的。”怎么怀呀？ 玉姐困惑。 啊，夏侯叔都能嫁给谢叔，怎么就不能怀了？ 夏侯恋有气无力地指着玉姐：“ 你给我闭嘴！” 搭了一会儿脉，又看他浑身冒虚汗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。和极乐果没关系，是着凉了。谢青兰松了口气，抬头问莲香：“ 他今儿干什么了？”“ 小恋今早跑马回来，冲了三桶井水。” 井水是最寒凉的，这厮冲完还出来吹风。谢青兰低头看夏侯恋，恨恨地说：“ 给你能耐的，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样是不是啊？虚成这样了还敢冲凉水？你体内的毒是我和明月一贴一贴的药想方设法给排出来的，前前后后换了五个方子，是药三分毒，毒是出来了，但还有旁的亏损。你当你还是以前吗？” 他叫人拿纸笔开方子，又说：“ 冲一遍也就罢了，你冲三遍干什么？”“ 一天洗三面子。” 夏侯恋哑着嗓子说。“ 你洗澡就是冲凉？” 谢金兰惊讶道。“ 搓泥呢？一次也不打？”“ 一次晚上洗正经澡的时候会打，搓泥是什么？” 夏侯恋困惑地问。“ 切兰没这洗澡的规矩。” 谢金兰无语啊。夏侯恋生着病，谢青兰也不好朝他吼：“你泥儿都不搓就往我身边躺啊！”硬是憋着火，吩咐人帮他煎了药，看他喝了药闭上了眼睛睡了。谢青兰摸了摸床上褥子，面无表情地想：“这褥子该换一床了。”夏侯恋足足养了五天的病，八百年没有着过凉发过烧的人，这会儿竟然中招了。夏侯恋花了好几天才认清现实，好不容易能出门了，莲香说谢金兰喊他过去。夏侯恋到了隔院，木门上新刷了红漆，抱住亮堂堂的，能照见人影，看得出来是新修了一番。推开了门，里面热气腾腾的，正中央有一个大池子，大理石砌成的内壁，两边摆了一溜烛台，昏昏烛光映着蒙蒙水汽， 宛若天上人间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谢星兰走过来。 你砌了个澡堂子？ 夏侯恋惊讶道。以后来这儿洗澡总比你冲凉水舒服。谢星兰关上门，开始宽衣解带。夏侯恋眼睁睁地看着素纱云纹直身从他肩上滑落下来，露出光泽流淌的肩膀和手臂。 少爷，你洗澡啊？ 夏侯恋问他。要不然呢？脱衣服干你啊？夏侯恋瞬间呆愣当场。谢金兰走到池子边上，退了裤子，赤着双腿没进热腾腾的水雾里。他靠在壁上往身上浇水，白生生的肌肤恍若冰肌玉骨，黑亮的发丝粘在脸上，拢在水雾里的眉目越发浓丽。烛光里，谢青兰撩眼看他，微微上翘的眼梢显得黑而深刻。隔着蒙蒙的灯火和水雾，谢青兰倚在碧池上，眸光潋滟如波。 你杵在那干什么呢？进来。 活了半辈子，还没有洗过鸳鸯浴呢。谢青兰美得夏侯恋都找不着北了。夏侯恋不知道是热是急还是紧张，鼻尖上滋滋冒汗，撑着墙壁平复了一会儿波涛汹涌的心潮，解开纽子扯下衣带，下了水到谢青兰边上。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该是清清小嘴儿，咋吧咋吧丁香小蛇吧。夏侯恋热血澎湃，想要扑过去，又觉得自己不能猴急。 转过去。 谢青兰说。转过去怎么亲啊？夏侯恋问他。 啊，干嘛？ 谢青兰木着脸举起帕子。 给你搓背。 啊？哦。 夏侯恋一愣，哦了一声，便转过身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我是主播一言子墨。 也是剧中的御姐儿，我们下集见。